我哋今日開台大典啦，今日係 forum 嘅開台大典。 冇錯啦，真 點解會有 forum 嘅事官？ 係。咁因為我哋有幾個老友咧，就夾埋一齊咧，就話咧種一個網台。咁一講就好快脆成功。咁就集咗咧之後咧，就幾個老友咧就設計咗四個節目。咁裏邊咧包括咗咧有經濟啊，有政治啊，有社會啊，有冷知識啊，有奇聞啊，乜嘢包羅萬有，就希望咧聽眾咧喺裏邊咧呢、這個網頁裏邊咧聽到咧好多佢其他電台聽唔到嘅資訊同埋節目，就係、是、 好 我 啦， 哋。 我哋要回應啲人喎，就 好， 係 你回 咧， 應下。 係啊，好多人問噶嘛，即係話喂，譚博，你今日離開花生台先咁 冇 樣，你冇離開花生台， 啊， 你有冇同人哋抹面啊？係嘛，一切友好係咪？ 不嬲都和好啊！我其實好簡單啫嘛，最早做網台就應該就賣 radio，咁跟住後來網賣 radio 嘅節目咧就搬咗去香港人網，咁香港人網咧後來停咗一年去搞星等啊咁啊交論文嘢，咁啊跟住就點啊？跟住就因為花生台話要節目唔夠。咁我揾我去撐場，咁撐場咯，咪得閒。 乜嘢都做噶佢， 係咯，因為據我所知，你商台啊、港台 成日都 啊， 做 枕 噶， 住去噶 做 嘛， 個撈咧， 系啊，乜都 係咯， 做 撈經濟頻道咧， 噶喎，系啊，冇錯啦， 撈財經頻道，仲有邊個啊？仲有有線咧，咩咩咩，周日不 系 講 啊， 理咯， 冇錯啊， 反正你揾我嚟，我得閒我咪嚟 系 咯， 啊， 而且最緊要你，我而家平時禮拜五、禮拜都喺香港嘅，禮拜過嚟。11點啱啱我最精神嘅時候啲，我哋夜 大家 鬼 咁 嚟噶 話我 嘛， 嘅，大家咁話 我夜鬼嚟噶嘛，11點最精神真係。 唔 其實咧就我覺得冇咁多陰謀論嘅，即係雖然大家都好中意聽陰謀論，即係話喂邊個唔妥邊個啊，所以咧就嗌晒大交耳麥，其實冇嘅，即係今時今日咧，我哋同阿陶君衡啦，有講有笑啦，冇問題啦，係咪？你繼續喺度做節目啦，咁我哋只不過係幾個志同道合嘅人咧。覺得喂，不如大家啱傾，自己整個網台咁解啫。 而且仲有志官出面揾 係咯， 我，咁我同志官做咗10幾年 系啊，冇 網 咩 台， 问题，老友， 我係從2002、2003做到而 啊， 家 冇 啦 错 已經。 啦，系 嗱， 啊， 我2001年就幫阿周融代班星期一嗰個千禧年代，咁啊2002、2003咧就開始，反正有呢個廣東廣西就到而 就 家 有嚟啦，系啊， 十幾年㗎啦。 几老友嘅， 咁你志官揾到嚟，我冇理由推㗎 系啊。 嗱，先講明啊，唔係隔離呢位美女嘅叫我過嚟㗎，係次官呢個 系， 喂嗱，我而家睇呢個 叫 畫 我 面 嚟 咧， 噶。 我就見到你咧就黐得好埋次官，但係你好似好同我距離好遠， 我 係 都 咪 想 你有壓力咧？咁 我坐近 你 啲 近啲， 咯，我坐近啲啊， 系咪？我麥德都講過啦，山唔行過嚟，我哋行去山嗰邊啊嘛， 咁 我咪黐埋你個山度咯，唯有。嗱，所以咧就我哋而家 forum 有幾多個節目嘅次官，你講 我哋 下。 有四个，咁今晚呢个咧就第一个。就如是我闻，点解会如是我闻咧？呢、这个咧就系女王咧讲一啲佢听到翻嚟嘅，或者咧佢知道嘅一啲咧可能系宗教上嘅事物啦。但系咧有嘅时好多时咧就唔系咁 common 嘅，唔系咁普通多人识嘅。咁我咧就一定要介紹阿譚博，因為我哋平時傾咧就社會同埋歷史喎，好少講到呢啲咁樣 其 嘅 實宗教先係我 宗教， 最勁 係 啊嘛！ 啦，大家唔知原來佢嘅強項咧就係宗教， 我自細讀耶穌會學校， 係啦， 聖經咧就睇到爛晒嘅， 係啊，冇 即係 錯， 邊章邊節邊粒佛，而家仲有點樣考據法。 係， 好，今晚我哋講到關於聖經裏面啲亂倫嘅，咁算唔算亂倫 係 咧？ 你講咋嚇？你 背 講。 後咧就有啲典章制度嗰啲嘢咧， 係 啊， 全部我有齊嘅我。 有齊啊， 啊，咁仲有一啲唔單止天主教，基督信仰嘅三大教會，天主教、東正教、基督新教，其實我都讀過嘅，特別有關解經學，即係叫做 Bibliological Hermeneutics。 因 咁 為 跟 好， 後來去到台灣咧，我又跟人哋讀佛學咧， 係啊，喺度 我見到啦，九成佛教係喂嗱，但係咧講你講一講先，點解會有個如是我聞咧？嗱，我當初個構思咧，如是我聞，如果有 少少呢方面嘅了解嘅話，都知道係佛經開頭啊、嗯， 第一 個字，第一句，嗱點解會有呢一句呢？其實佛經嘅出處，佢嘅結集方法，我哋講得嚇，就同《論語》其實一樣嘅，就係咧， 《論語》係子曰， 冇錯啦， 佢就如是我問， 佢就如是我問，就一。嘅並唔係咧，佛陀在世或者孔子在世嘅時候咧，佢、嗯、叫一個譬如史官或者佢叫一個速記員去即刻寫低嘅。 咁仲叫弟子？ 弟子係啦，並唔係嘅，即係而家個 terms 叫速記員啊、秘書啊，即刻幫你 take minutes 啊、開會咁樣樣，就並唔係，而係喺佛陀滅道，即係釋迦牟尼佛過身之後，嗯、孔子離開咗人世之後咧，係佢哋嘅弟子咧，大家坐翻埋。嗯就話啊，我當日有聽過我哋嘅老師、嗯、釋迦牟尼佛或者孔夫子係咁樣講過嘅，所以就係如是我聞，就係、是、我係咁樣聽到。英文就係、是、Thus have I heard。哎呀，貓啊落地啦 ！OK， 好啦，咁所以咧，呢個對唔住，一個鏡頭出面前出現個虐貓事件。咁如是我聞咧，當初嘅構思就係、是、一就係、是、講啲佛教嘅經典啊咁樣，咁就真係變咗個説教節目嘅。但係依個大家放心，好少會出現嘅嚇。咁啊更加 佛經嘅好處就多故事， 係好多故仔可以講、嗯，即係譬如話對於財富點樣睇啊，對於依一個愛情點樣睇啊，對於點解啲錢永遠唔夠使啊點樣睇啊，如是等等，依個可以講嘅。咁但係我覺得更加正就係因為有我哋有譚博同埋我哋有次官喺度啊，我哋係可以 cross 宗教啊，去睇一件事，即係譬如貧窮問題。 是 耶穌教的角度，不論是新教、舊教、東正教等等，他的角度你最熟了，是你會講到啦。次官又可以由拜火教 ，OK， 佢都識嘅， 係啦。 印度教佢識啊， 有咁樣經我有，我就嗰本經叫《阿維斯塔經》，我手裏面有。 係啦，嗱，我哋唔同嘅角度去 examine 一樣嘢，即係貧窮問題，到底係神嘅意思啊，定係佛家嘅角度係因果啦？嗱，咁啊因果我點樣解決嘅因果啦？咁，咁我可能當中我會加插少少無謂嘅呢個命理嘅角度、風水嘅角度點樣睇？即係其實一件事，我覺得 嗰啲係道教嚟喎，風水命理。 Yes and no 啦，真系，因为系咪我哋而家开个题先？ 应该咧就喺中国嚟讲咧，就系、有一种叫做咧民间宗教，有一种叫民间信仰。宗教就有仪式嘅，信仰未必有仪式。 冇错。 咁啊，所以咧要沟埋呢啲落嚟咧，又一齐讲咧，就大集会。 要讲个李淳风。 吓，李淳风都系讲。啊，冇错。 我大俾你讲。 啊，大俾你讲。真系大俾你讲。譬如一个关帝已经咧几廿个，佛教又有佢，道教又有佢，民间宗教又有佢，民间信仰都有佢。 系啊。 啊，净系一个。有排講啊！呢啲啊， 仲有媽祖咧， 阿媽祖又係。 哇！我屋企啲媽祖都輸多咯，即係砸死人。點解咧？一澳門咧就叫阿媽澳膠，阿媽膠咧， 阿媽膠 就個阿字唔見咗， 就叫馬膠馬膠。嗱有聽眾意見咧，就話有位 Tom Wong 嘅聽眾就話，譚博士支咪要推大少少。 哦，推大少少， 係啦。咁有人問點樣可以高清呢？就我諗唔好啦啩，大佬仲高清咁清楚做咩？ 喂，我哋啲皺紋好多喎，真係。 同埋皮膚好乾啊， 量力而為啊，量力而為。 睇唔睇下我個水泡啊？如果要高清，有冇見過咁大粒水泡啊？依個有段古可以講嘅，知唔知道？不過唔講啦，係。 量力而為咧，咁今晚咧講翻呢個題咧，就我啱同彭博咧，舊上個禮拜咧就喺度傾，咁一本書咧就我睇咗好耐，《Sex in the Bible》。 嗯。 咁咧就喺呢個 Bible 係大草噶，大細草有關係噶。呢個 Bible 咧就係聖經裏邊所講嘅聖。咁你咪聖經你又冇聖講好多聖講啊？咁啊，尤其 舊約咁污穢，點可以講啊？ 冇錯，聖咧絕對唔污穢。 唔係猶太教好重， 喺猶太教 好重視聖噶。 唔係聖絕對，一陣會講到點解聖呢樣嘢咧喺咁多宗教裏邊咧都蒙咗一個咁樣嘅面紗。 係， 其實我哋唔係話蒙咗一個污點，佢係面紗嚟啫。 面紗 啊，一個面紗嚟啫。咁啊，一陣我哋咧。這個比較深切啲講， 咁啊，先講咗啲故事先。啲故事有趣啊嘛， 我哋有三個故事。 但因為咧好正，我咧就喺呢個商台咧聽節目嘅時候，就聽到你有一晚咧已經忍唔住講咗兩句，因為我睇嚟都好興奮，好想講呢件事。 唔係啊，呢樣嘢係我哋讀聖經 啊，必定要嘅。 創世紀咧就有三個故事嘅。第一個故事咧就係猶太人嘅始祖，亞伯拉罕嘅原配夫人撒拉咧，原來竟然係個同父異母嘅妹妹喎。 係啊。 这个第一个啦， 呢个后边咧，我又补充少少。呢、这个咧系人类第一个笑话。 点解？ 呢个人类写啲笑话咧，就亚伯拉罕九啊岁，一百岁嘅时候咧，佢老婆都九啊九噶啦。 冇错 啊。咁啊，有三个侍者咧，就 点解生得出嘅仲可以？啊、年纪咁大都仲生得出？ 唔系，听埋先。 系。 咁咧就有三个侍者嚟告诉佢亚伯拉罕咧，在幕前。佢話咧：你太太必定要懷孕啊！哇！咁即刻咧，唔係亞伯拉罕笑先，係佢後邊個 Sarah 笑先。所以咧呢個 我咁老點生啊？ 佢當笑話聽。所以咧呢個係人。如果用耶教嘅歷史嚟計咧，佢係作為人類歷史嚟計咧，佢係第一個人類笑嘅笑話。 咁、第二個咧就係亞伯拉罕嗰、那個。叫做咩？嗰、那個後啊侄個侄定 侄孫侄咧，侄 叫拿學咧就娶咗自己個侄女米迦喎。 係啊， 嗱，第三個亂倫嘅故仔係咩咧？就係亞拉伯拉個侄，竟然同個大女同二女嘅亂倫喎。 羅德啦， 係啦， 羅德， 咁佢生下咗摩押同埋呢個便雅米兩個人。 係啲名真係好巧口。 係啊， 我呢啲係嗰陣時咧。 羅德就好有名，你知唔知？ 羅德係咪？ 羅德住喺邊度？住喺罪惡之城。索多瑪嗰度嘅， 哇！嗰度係一個充滿呢個淫欲嘅一個城市， 而且仲係中意同性戀嘅， 係、嗯。所以而家索多瑪咧就係、是、同性戀嘅 英文嘅名字， 英文嘅名字， 名詞動詞都係呢個字， 都係呢個字。 嗱，呢、這個索多瑪咧，後來耶和華咧就發嬲啦，就用天火焚城。燒過城， 戲都做過啦。 係啦，咁跟住咧就叫羅德一家人走難先啦。你而家成個城裏面得你一家人啊。 咁呢個咧又要講 先，咁咧就佢， 我先前傳先。 佢老婆同佢走，但係當時咧就天主話俾佢聽，你千萬唔好擰轉頭。 唔好擰轉頭。咁女人啊點樣樣咧？嗱，永遠都係嘅。女人咧就唔聽話啦，咁女人咧就衰啦，咁所以咧呢個時候咧，阿 Sarah 咧冇講錯名啊，冇啊，阿 Sarah 就擰轉頭 咯，唔係 Sarah 個老婆， 即係阿羅德個老婆啦，唔係 Sarah 講錯咗，係啦，阿羅德個老婆咧就擰轉面咯，咁擰轉面咧佢就變咗 鹽柱， 冇錯啦，就變咗條白雪雪嘅鹽柱啦，咁樣 呢個咧呢個要講講前傳， 係前傳係咩？ 前傳要講埋呢個前傳咧就係上帝話。要消滅呢個城，咁究竟呢個城有冇一個異人咧？有冇一個好人咧？咁揾來揾去就揾得一個就羅德，咁咪救埋佢後邊嗰個老婆同埋個女啦咁樣。 係冇 錯。咁啊，點解覺得呢個地方一個人都冇咧？原來咧呢個地方咧係一個同性戀嘅重鎮 啊。係冇錯。 咁啊，當日咧呢啲天使咧落到嚟咧。梗係靚仔啦，你問咧，咁啊好多嗰啲同性戀大哥咧， 要強暴佢， 係啦，要去佢屋企要交人啊，你啦， 佢匿喺羅德屋企， 冇錯， 咁我羅德要交人，咁羅德話。你哋唔 喂，羅德好偉大嘅，你知唔知啊？ 不如你哋兩個奸我兩個 女，我兩個女都係處女嚟嘅，你要我嗰兩個女啦，你唔好搞我天使啦。 我哋絕無咧，絕無意要詆毀咧有唔同性向嘅人。但係咧呢個咧，我哋依書直 出。羅德就唯一嘅異人啫， 係唯一異人。 佢唯一救個天使， 係啊， 竟然將自己兩個處女嘅大女同二女咧 送出嚟， 送咗得。 但居然發生咩事咧？ 居然咩事咧？ 居然人哋唔溝喎。 人哋通毛啊嘛，唔中意女人咯、啊。 唔係，同埋咧，我想話咧，你睇翻一幅畫咧，中世紀咧 ，Hendrick 咧，我唔記得個係啦，我唔記得個姓乜嘢啦。Hendrick 畫咗嗰幅畫咧，嗰幅畫咧係羅德加嗰兩個女咧，咁你就會明點解嗰陣時啲人咧，就算唔係 homo 都未必啱，因為我覺得嗰兩個女好醜樣嘅，知唔知？好鬼肥啊！畫到佢 呢個咧，你有偏見， 係 點解咧？ 係 因為咧，當年咧就係肥咧，就係靚啊， 因為中世紀營養不足。食物成日有短缺， 但我明白，但系咧肥咧，我都覺得應該要分配噶嘛，大佬。 唔係，仲有個原因， 即係你肥喺咩位好關鍵。 仲有個原因你要明白， 係 因為喺自古以來中國外同埋外國咧， 都係咧覺得肥係好生養嘅， 冇錯。 同埋咧，佢好能夠餵仔啊， 即 係你唔係 有繁殖能力， 有繁殖能力同埋有餵育能力， 冇錯。 就呢樣嘢咧， 即奶多。 呢樣嘢咧唔係話你靚唔靚，大唔大波，細唔細腰，唔係計呢啲嘅， 係 計你嗰個相係唔係生得好容易生得仔多。咁呢近時我哋中國都計啦，話佢咧下邊個臀部咧肥啊嘛，個有趸啊嘛，個趸好咧， 好生養， 自然好生養。呢個係古時對呢個生殖能力嘅一種估計，或者一種向往，或者一種咧佢哋嘅對呢個生殖能力嘅對女人女士生殖能力嘅一種期望。 嗱，我咧就差遠少少啦嚇，對唔住喺個聖經故事裏面差遠少少。講翻大趸呢樣嘢咧，你話咧佢依個係一個形態嘅一種 concept 嚟噶嘛？咁點解我喺度諗啊？點解會咁諗咧？其實又未知完全 make sense， 因為你容唔容易生仔咧，生唔生得出啊，順唔順產咧？就係你個盤骨鬆唔鬆 啊？ 係 啊， 你明唔明啊？因為你生嘅時候，你經過個產道出嚟咧，如果你嘅盤骨夠闊咧嚇，夠鬆嘅話咧，咁咧個 B B 就好容易推到出嚟嘅。咁但係大佬，你仲未計佢能唔能夠受孕？不過我諗古代呢個問題唔大啦，因為喂大佬以前啲人十二三歲結婚噶嘛，係咪先？唔係而家嗰啲四啊三、四啊四歲先結婚啊嘛。咁但係喂，你盤骨鬆唔代表盤骨大嘅喎。嗱，依個另一種 concept 嚟 嘅喎。嚇，係呢個咧就嗰陣時冇咁科學嘅諗法。但係咧喺最早咧，石器時代咧就已經而家發現咗咧。一個女人， 係 呢個女人咧就係、是上圍咧都幾犀利，但最緊要就是下圍。你記得嗰個公仔嘛？呢、這個咧人類嘅母親啊嘅形象，就大到咧真係隻潛水艇，喂，航空母艦啊， 係 咁大嘅。咁佢咧就係一個表達咧生殖嘅能力同埋生殖嘅期望。啊，佢呢個咧人類嘅祖先咧都係有呢、這個。有呢個咁樣樣，不過我哋又講翻正題啦。 正題啫，嗱，睇下 又講羅德啦， 呢幅畫啊，呢個就係天使啦。咁然後咧就羅德一家人咧，發覺聽到耶和華話要毀滅呢個索多瑪呢個城市，於是叫佢哋走難。咁一家大細就可以走難啦。呢幅畫就係咁，天使帶住佢哋走嘅。 呢個仲可以第時你借俾佢攝入去得噶喎。 叫逃走督。的羅德一家邊個就荷蘭嘅名畫家Peter Paul Rubens 魯本斯畫 嘅， 咁你睇下就係、是，即係走嗰陣時咧就成家一齊走，點知個老婆咧就擰轉面睇一睇就變咗碌柱，咁變碌柱之後點咧冇仔喎，一個老豆兩個女， 係啊咩小算 咧？咁於是咧嗱有一幅新嘅畫你睇下嗱。就俾嗰兩個女咧勾人啊，剝曬衫。 唉，我就話依張咯， 係 咯，依張咯。 咁咧就係羅德嘅中間個女咧，大女細女話冇後代咁點啊？咁於是咧灌醉我老豆。 係， 喂，仲要聽住，係連續兩晚，兩個都能夠奸咗老豆而承認嘅喎，好易生嘅以前啲人真係。 根據羅德其實係冇罪嘅 喎， 有罪一個大女龍細。 喂，你知唔知點解？因為咧話羅德唔記得啊，佢搞完都唔記得啊。係 啊，醉龍犀利 咯，醉得好緊要，連續醉兩晚可以， 係 啦，冇錯，幾勁。 咁嗱，唔好理咁多啫。咁後來佢變成兩類人嘅後裔。 後裔啦，冇錯啦。 一類就係摩亞人，一類就咩亞南人。 亞南人，冇錯。 而呢兩個就係雖然阿伯拉罕嘅親族，但係咧。佢同埋呢個猶太人好唔啱 key， 完全唔啱 key。 因為猶太人後來從埃及走翻翻嚟，要入去迦南地嘅時候咧，佢就左頭左勢攔住曬，唔俾佢入，真係好鬼串。 咁即係又係私怨啊，唔得喎咁樣。 嗱，所以我後來抄翻啲書咧，就睇呢本啦，就叫做《舊約》或者《古經時代風俗》，係一個好有名嘅羅蘭德夫。羅蘭德夫咧係一個。法國嘅好有名嘅聖經考古學家，佢最著名嘅考古係咩咧？就是、死海古卷， 哦， 就係由佢整骨來嗰整 出嚟嘅， 即 係 佢抄出嚟嘅， 又係由佢整嚟嘅。 哇！世間如此多事，從此多事。 咁呢度有咧就密講嗰一章咧，就專門講一啲古代猶太人點樣揀老婆同婚姻制度 嘅。例如點揀咧？ 哇！佢讀到點啊？就係 簡單講嘅聽。 即係頭先講到乜古靈精怪咧，其實咧佢原來咧喺早期嘅呢個猶太人啊，仲係遊牧生活時代咧，其實佢係好多係內分嘅， 就唔係外婚。 唔係，而家都係啊，而家都係喎，唔係咁容易嫁外邊外族人噶喎。 係啊， 係啊， 即係所以佢本身嚟講咧，佢即係好，即係喺早期嚟講咧，佢即係好多時係一娶同族嘅。 嗯， 係一定係。 甚至同族到點啊？就係頭先嗰個 表妹啊，係啊， 堂妹啊，表妹啊，親妹啊。 喂，大佬啊，人哋咁樣先夠本土噶嘛，下下都走去溝外族咩？ 嗱，佢唯一有一樣嘢， 而家啲港女就變咗唔愛國咯，你明唔明啊？唔愛本土啊，專中意呢個洋腸。以前唔係咁噶嘛， 以前唔係噶， 唔係佢有個有 佢直系血親方面咧，係禁止父母女母子。 呢個唔得， 所以點解佢鬧個羅德記載落嚟咧？其實就話呢啲摩亞人同埋亞蘭人咧，本身係不潔嘅、 淫賤 嘅、衰嘅。 嗯， 冇錯。 咁但係佢自己阿爺嗰代咧，阿伯拉佢同個妹妹咧就冇問題嘅。 係 嗱，咁啊旁系方面咧係禁止兄弟姊妹間，你知啊？ 呢個唔得啦， 但係後期先有嘅。佢最好玩與義父或者義母。姊妹的婚姻咧，喺亞伯拉罕時代是許可的、 嗯、 所以創世紀第二十章第十二節咧，一直去到大衛時代都仍然係咁、 嗯。 所以你睇撒母耳記下第十三章第十三節咧，都得過嘅。 有得 嚇、啊， 喂，有冇得讀出嚟啊？你讀曬啲名字，我都唔知有乜裡面。 啊！ 呢啲係大衛啊嘛 ，David 啊嘛。 係有冇內容㗎？有冇得 quote 到出嚟㗎？ 內容梗係要查翻個聖經啦，我都冇帶到嚟。 喂，即係以前外父、岳父、岳父即係外父啦，係嘛？同儀式通婚係 OK 嘅。 OK 嘅。 哇！ 另外仲有咧，就侄或者生同姑姑同阿姨之間嘅婚姻亦得嘅。點解咧？原來摩西咧就係出自呢類婚姻嘅。 係。 所以你睇出埃及。 喂，尊生偉人嘅喎。 係啊，出埃及嘅第六章二十節。同户籍記二十六章十五十九節咧，都講得好清楚咧。摩西咧就係啲侄生姑姨之間生出嚟嘅，犀唔犀利真係啊！ 咁呢個咧就因為咧當年咧有幾個原因嘅，最重要一個原因咧就係人口少，係佢一定咧要擲偶嘅時候咧，佢可能擲嘅地方咧，所以選嘅對象咧唔係咁多。第二個仲有好大原因，因為佢沿住呢個金新月啊。嘅一個移民嘅問題咧，會中間遇咗好多異族，呢異族咧根本係同佢唔啱嘅，最大嘅唔啱就因為宗教唔啱， 係 宗教唔啱係唔能夠娶嘅，唔能夠 教。因為猶太教咧，當時係少數中嘅少數， 係啊， 當時大部分係多神教， 係啊， 係得猶太人嘅一神 一神教，係啦，佢係默以前以後個睇到嗰啲人咧喺呢個新金月裏邊咧嘅異族咧都係咧叫做。萬物有靈論，咩叫萬物有靈論呢？即係話咧，佢當咗所有嘅石頭又有靈，行雷有能量，行雷有靈，電有靈，水又有靈，火又有靈，就變咗咧，佢樣樣都係變咗咧係崇拜。但係咧，猶太人開始進化一路文明嘅進化，覺得咧呢、這個單一嘅一律一神論咧比較咧容易。處理 嗱，依一個咧可圈可點啊！即係我哋講咧舊有宗教咧，包括依一個印度教啦，而家係地球上最老嘅宗教啦，包括日本嘅依個神道啦， 神道教係嘛？而家都係萬物有靈論 嘅。係啦，同埋咧而。對唔住，同埋呢個 ，by the way， 蕭公子係在場，同埋探長都在場嘅，大家 say hi。 Hello。 係啦，係啦。 幾百 幾 人睇到㗎啦。 係，見唔見到？ 系，继续嘅， 系啦，开台庆典，咁咧，佢哋就认为所有嘅嘢佢会喐嘅，吓，一个自然现象都系值得尊敬嘅，即系当然你而家睇你可能觉得，喂，大佬你冇咁荒谬啊，即系摆明落雨就系因为呢、這个即系 冇科学嘅根据 啦，系啊，升上去，跟住咧就冷嘅，跟住又跌翻落嚟咁样，你而家全部科学解释到嘛，但系以前咧佢哋个角度就系话，点解会有呢样嘢？佢觉得一定系有一个 super power 喺背后，所以旧有宗教包括道家都系嘅，有雷神、风神、雨神啊，跟住连逐只上镜。不同的自然現象都是值得尊敬的。但以前你發覺這種宗教有一個很有趣的就是他們是更加能夠共融。大家同信仰的人共融的話不同信仰永遠都共融不到的。但意思共融就是對於不同的現象不同的 睇法，即係譬如話你拜太陽神阿波羅，跟住我拜月亮神冇問題嘅，係啦，大家唔會打交嘅，因為大家都係多神啊嘛。直到一神教一開始之後咧，嗱依個有得拗嘅，到底係埃及開始一神教先，定係猶太人開始一神教先？ 應該埃及 係咪啊？ 係伊克拉頓 係啦，太陽神 係即係嗰個圖坦哈蒙嗰個老豆，圖坦卡門嗰個老豆。伊克拿敦咧就最早拜一神就一 太陽神 神教 嘅，但係唔係係咪真係 Nefertiti 個老公？ 係 Nefertiti 個老公。 個老公。 咁結果不過據我哋所知，嗰個圖坦卡門圖坦卡蒙咧就唔係 佢生嘅， 係另外一個妾生嘅。 係啦。 咁仲有咧最搞笑咩樣咧 ？Nefertiti太瘦啦，唔好生樣啊。 係。仲有最好玩嗰樣嘢，你發覺咧，原來嗰個圖唐卡蒙咧，又娶咗個妹，Akhenaten， 跟住又生咗啲怪頭出嚟。 冇錯啦，就係咁嘅。即係原來咧，其實埃及人啊，係最早玩內分制，因為佢點解內分制咧？佢認為自己兄妹生嗰啲咧，生出嚟先個血統夠純潔，先夠神聖，可以保持自己嘅血統不被污染。 冇錯，仲要再補充就係咧，埃及嗰陣時嘅皇室咧，係認為自己係神嘅後代嚟。 當然啦， 佢係唔會同你班凡夫俗子生仔，所以就自己不停咁生，跟住咧就越嚟越似 E.T. 個頭越嚟越尖，好奇怪。 你有冇睇 異形個頭咁 咯？你睇嗰個伊格拉頓個頭係長到 係啊咁樣。 西瓜咁就，唔係西瓜，好似叫咩？ 絲瓜，係啊，攬角咁樣樣， 長嘅，點啊？ 變一形嘅啦，變。 你睇下伊卡拉頓喺個墓嗰裏邊啲壁畫，黐曬線嘅又係，咁上個太陽光我都閃落嚟，而兩夫妻個頭咧就咁嘅。核突過 E.T. 咯， 但係你諗下咧，其實 in a way 佢求人得人嘅喎，因為點解咧？就係佢想自己異於常人啊嘛。因為如果佢同我哋咁嘅樣嘅話，咁你點樣話你自己神嘅後代啫？你明唔明？所以 in a way 咧，佢依個咁嘅 mutation 咧，細胞即係病變啦，我哋叫做即係因為近親繁殖。 所以佢哋都娶嚟 係好嘅喎， 父異母啊，同母異父啊，反正 總之係內分制啦。 一係就落 好多時就變傻仔㗎啦，冇架子。 結果通常咧，根據你而家優生學嘅睇法咧，通常佢有25%左右嘅機率咧就畸形㗎嘛。所以一般嚟講，佢哋差唔多三代四代100年到120年咧個王朝就冧檔㗎啦。 一定 啦。點解咧？因為佢繼承 傻啲傻 嘅，一定出個黐線嘅。 唔係又黐線係低 B 嘅。 喂，咁嗱點樣解釋而家共產黨咧？要係咁， 共產黨冇同性之分。 你都不是近親繁殖啊，但係點解咁黐線？你睇文生 都唔係，佢唔係呢個咧癲狂同埋低 B 咧分開嘅， 係冇錯， 千祈唔好將佢溝。 可唔可以有癲狂有低 B 咧？咁 有 冇可能？ 有嘅有，但係咧唔係常 見。一個破壞力唔強啊嘛，唔係神。你一低 B， 你嘅破壞力係唔可能太強噶嘛。 喂，但係你低 B， 你就自然大權旁落，就俾隔離嗰啲叻仔揸住你個權噶啦嘛。 或者俾人咧利用咯，做傀儡咯。好，但係好 最典型咪就係秦始皇個細仔胡亥咯， 咪仲有個，仲有個咧晉惠帝， 係晉惠帝， 唉，何不食肉糜嗰個啦，係啦，唔好講啦，我又講， 我哋又翻嚟啦。 第二單咧，呢個大衛王啊，點解我會提出咧？阿譚博，因為咧大衛王 裝人沖涼 喎，係啊，呢樣嘢偷窺咧，就差唔多咧人類咧嘅一種咧心理嚟嘅，好中意。偷站在安全的地方去看一些呢他不應該看到的東 西，其實不是不應該，先說明白，我們從這段記載知道呢，原來古代呢那個殺耶路撒冷城， 耶路撒冷 城是很小的， 是啊， 還有呢就皇宮呢應該比一般其他平民的平房的建築物呢是高 少少 少少 少的，咁於是有可能看到啲民房個天台，咁有個美女喺度沖涼。 唔係，咁但係首先個美女點解會喺天台度沖涼咧？ 熱啊嘛， 係咪？ 嚇，就咁簡單。 嗱，呢兩個男人就係咁樣解釋㗎。 因為隔離啲屋，佢以為係睇唔到，因為佢間可能高啲嘅。 行開啦！ 佢老公咧係一個守皇宮門口嘅 老將， 老將為 老將。 戰績彪炳嘅， 係，但係我明白，咁但係咧陰謀論嘅我咧就覺得個女真係有心嘅，正如想當年咧有一個女明星咧，唔知點解會走出騎樓著絲襪一樣，係啦，我認為係有心嘅， 可能係，但我哋冇證據證明， 係， 但係仲有一樣嘢咧，你要明白咧，當年咧， 在民間裏面咧，喺天台沖涼咧，唔係咩歧視？ 唔出奇 㗎，佢唔會話有。 我細個都天網沖涼啦， 冇佢冇乜所謂 嘅。你 男仔啫 我就想話你係咪要人裝你先開心 啊？唔 係，係咪要寫成聖經故事啊？ 冇乜所謂， 唔驚人哋裝。我哋嗰個年代完全唔驚人哋裝。 你係咪想有靚姨姨裝你啊？ 係有靚姨姨裝呢樣嘢真 係呢個大胃王咧，就當年咧，其實。我認為咧，我諗下，佢同一個酋長差唔多嘅啫，即係冇話咧咁巴閉，好似中國嗰啲咁嘅宮殿啊，直接佢仔一就得啦，佢仔就起咗個全呢個猶太省最巴閉嘅聖殿啦，同埋宮殿啦。之前咧，我睇大衛 其實早期嘅都唔係同埋平民嘅生活 差唔多 嘅，冇咁完全 嘅， 係而且仲一定要有戰功先能夠選你做王。 系啊，点 你睇翻《列王纪》啦，里面咧，其实个个王都系打出嚟噶。 系啊， 喂，就算中国远古嘅时候都系噶，都系有战绩噶，都系民选噶嘛。 系啊， 系咯，尧舜时期系咪唔系民选咩？ 嗰啲系禅让添啊。 系啦， 自己唔都啊， 要开元老大会噶。 觉得自己个仔好废咁样，啊，大家投票拣个啦。 诶，禅让俾 男你点啊？嗱，佢个过程系咁嘅，有一日咧，将近黄昏嘅时候，大卫王喺床牌上嚟，就屋顶乱透凉。點知咧就睇到，咦？有一個好美麗嘅婦人喺度沖涼喎， 喺對面啊， 斜冇幾遠。咁於是咧就叫呢個婦女問完個身世之後咧，就召咗佢入宮。於是就嚼咗啦。 係啊， 就咁咯。 但係呢個咧又有好多相噶噃， 係有相，嗰個年代有相， 唔係相啲圖畫應該。 圖畫係阿煙圖畫，對唔住，即係圖畫。咁誒，亦係 咁最大件事咧，就搞大咗個肚喎， 係 死啦！咁點咧？ 以前咧就太容易有啦， 搞大佬之後，於是咧嗱，呢個女人個名叫拔斯巴， 拔斯巴 咧，就個老公就叫烏利亞， 烏利亞，烏利亞。 咁結果咧就快啲翻嚟，然後咧就希望咧呢個烏利亞翻到屋企咧就同個老婆。 喂， 當然嘅，咁啊變咗佢認狗咯。 等先，兜翻轉頭先，即係個皇帝搞咗之後咧， 搞大咗 個女仔個肚，咁個女仔咧大咗肚，個皇帝又冇辦法認頭噶嘛，因為佢唔係嫡生啊嘛，即係佢唔係娶咗佢啊嘛，咁我就諗住點樣揾人食咗只死貓佢。 叫翻個老公翻。 係啦，就即刻叫個老公翻嚟。 老公又打緊頭先我所講嗰個摩押人。 打緊仗嘅 亞門人， 係啦， 即係頭先啊， 我唔理，總之你翻嚟嚇， 即係打緊都 瞓幾晚先咁樣， 係啦， 隔翻個 時間，嗯， 咁點知咧就諗住佢翻到嚟，個老婆咁靚啊，打咗咁耐， 係 實搏嘢啦，真 係點知 點知佢又彈個忠心啦，忠心耿耿翻到耶路撒冷，於是又行翻皇宮門口，繼續做守衞， 唔去 個老婆搏嘢， 翻到去唔翻屋企， 唔翻屋企 敦倫。 喂，其實依個咧真係講古博古嘅啫，你點知佢冇敦倫到咧？係咪？嗰個年代你又驗唔到 DNA， 即係當然啦。聖經我哋唔能夠質疑佢啦，因為聖經有一個叫咩嘅咩 啊？係不能夠懷 疑。咁跟住咧唔掂，冇搏嘢咁點啊？於是咧叫唔到佢翻屋企咁點啊？於是咧仲俾人灌醉佢， 係 烏利亞， 係 咁點烏利亞咧？ 應該好 work 啦，頭先羅德個 case 啦，搞掂羅德啦，好似以為 羅德個 case 啦， 點解仍然唔翻屋企？ 係都唔翻屋企。 系， 喂，个老婆好靓噶喎， 四哥咪个老婆好靓， 好靓喎。 咁有啲男人老婆好靓，但系出边嗰个唔靓，但系佢中意出边嗰个噶。 佢又唔系喎，佢老鬼嚟啫喎，佢已经残残地噶啦喎。 系， 啊， 可能因为残咗。 咁即系用第三招嘢，嗱，你嘅咁中意打仗， 读啦呢个， 退钱先， 读啊。 咁于是仔写封信俾佢， 嗯， 然后咧就叫嗰个前线嘅嗰个 领军嗰个， 领军嗰个话，嗱，叫约押，就叫大家神不知鬼好恶。 怼佢 啦， 搞掂佢喺战场上呢，如果系殉职 咧，呢个约押亦怂命，亦醒目。而家咁样怼冧人唔掂， 系唔好？ 就睇边度战争最激烈， 嗯， 就派去最激烈嗰度，果然就打死咗啦。 啊，战死，咁啊 就死咗， 牺牲啦。咁啊得翻咧一个咧， 即系入去 报完啦，变咗寡妇。 咁呢，第一就佢个光荣啊。 嗯。 有一個戰為國家戰鬥而死的光榮。 嗯、 第二咧，這個寡婦咧又甩咗個丈夫啦。 係 嗱，咁根據猶太教咧，就寡婦咧、就一定要好快地再嫁嘅。 係 咁、再嫁咧有啲規矩，你知唔知啊？ 有，你嗰度又有。 嗱，我哋有規矩嘅，再嫁原來咁嘅。 係咪要個皇帝話佢嫁俾邊個？ 唔係，又有。 在生命的25章就是一条法律规定的、如果有兄弟同住其中之一没有留下儿子就死了的话、他兄弟之一要 归了 他这个寡妇的， 没错， 然后生个长子就当为这个死了的人的子女的、 中文就叫兼挑， 没错啦， 兼挑、 但很明显呢这个乌利亚没什么兄弟的，这个伯舒伯呢、就他做滿了寡婦的日子，咁啊即刻咧就嫁咗俾大衛啦。 係、喂，寡婦嘅日子係幾耐啊？ 差唔多睇睇，應該三月定半年喺度。 哦，就冇我哋近時冇楊貴妃咁耐。 但係個肚都好大嘅咯，三個月半年。 匿埋咗咯。 啊，匿埋咯，楊貴妃夠同高宗。有關係啦， 哇！依、這個大把有得講、 哦， 因為咧點解佢老佢老爺咧，一佢係咁，但係點解阿老爺明明過咗門啊九年嘅咯喎？嗱，我冇記錯係九年啦、一路都唔覺得個女嘅個新抱咁索嘅，但係有一次。啊！浸完呢個温泉出嚟咧，可能就係因為面紅紅，又著得少。 喂，唔係成日見噶嘛，唔覺噶嘛。 喺工程好難見。 跟住咧，嚇、咁靚嘅，原來我個新抱咁樣。跟住呢個時候咧，就話啊，諗個辦法，你咧就要幫你嘅死鬼奶奶，係啦，做功德。咁所以咧就 公司姑庵啊， 冇錯啦，宮中就有個司姑庵，你咧就要入嚟咧，就呢個削髮。系啦，大削削发嘅，如果我记得，第二大发修行啊， 系啱啊， 削发系啦， 削发 削发修行嘅， 同我边一样， 系啦，要削发，但系道家嘅就唔系佛家嘅仪式嚟嘅，跟住嗰阵时系几耐话，佢削发 都几年嘅， 都几年啊，哇咁忍得嘅佢， 冇所谓啦，始终都系佢啊，在于自己手掌之中有乜所谓啊， 系同埋嗰几年可能都已经有事发生噶， 你飞咗边咧，中间仲有好多事，咁啊第二次 讲，即系等于武则天做财人。事后啊，唐大唔系唐唐 唐玄宗， 唔系唐 太宗，唐太宗 系 李世民， 长又同个仔 搞埋， 后面搞掂啦。 呢啲叫做Plan B， 系 backup plan， 系啦，冇错。 咁啊，讲翻呢个大卫啦。 咁大卫咧后来点咧？一个仔咧一出世咧就瓜咗啦。 系啊， 点解咧？因为呢个仔咧系通奸所生嘅。 哦。哇，咁都解釋唔到喎，得攞 上帝懲罰佢。 咁你攞得 係咯？上帝咧 唔懲罰攞得嘅， 唔係冇懲罰攞得咯。 係咯，攞得點解？ 佢兩咁多人， 係咯，佢咁多都係。 唔係最搞笑就係個上帝啊，黐線嘅喎！懲罰死咗第一個之後咧，跟住又好生又生第二個。 係可能人哋慚愧咧，你唔好話。 咁第二個叫咩名咧？就係人所共知嘅所羅門。 所羅門 即係當時全宇宙最聰明的國王， 係 一個咧。睇人喺天棚沖涼嘅女人，又即係大衛殺咗人哋個老公搶咗過嚟嘅女人，同佢所生嘅， 係 咁啊！居然咁樣所生喺中國人嘅觀念嚟講咧，呢、這個孽種 係冇錯。 但係咧喺嗰個民族裏邊咧，就變成全宇宙唔係全世界，係全宇宙。 聖經咁講㗎。 最係最唔係我嘅，唔係我作㗎。全宇宙最聰明嘅人嘅國王。 所以仲有咧，連個先知呢屯嘅拿單咧，都得到神嘅啟示，將呢個細路仔嘅名叫耶底底亞，真係。 係啊， 真 係。系啊，冇错。 智慧的乜乜乜， 智慧王嘅。 但我有啲例子咧，其实系原来唔系净系得圣经里面嘅，即系我哋又唔好咧，令到嗰啲信耶教嘅人太过唔开心。其实咧，原来好多文明咧，由古今中外咧，都系有乱伦，仲要乱伦嗰啲咧，全部正嘢嚟嘅。嗱，例如咩咧？伏羲同埋女娲啊，唔好讲得远。 两兄妹嚟嘅， 系两兄妹嚟嘅。OK， 仲有日本神话里面咧， 嗰两个又系两兄妹嚟嘅， 系啦，伊庄乐尊同埋伊庄郁尊都系兄妹嚟嘅。 啊，早古时咧，系咯，呢个兄妹嘅交配咧，就大家唔当系乱伦噶咯噃，系而家社会只系乱伦。 哦，而家德國咧都有人申請咧，話咧可唔可以兄妹唔當亂倫嘅？譚博之咪啦，聽眾話都係細聲，可能都仲要大聲啲。 啊，咁同佢唔關事， 唔關事係嘛？ 可能咪仲要再大聲啲啦，咁樣 高低抑揚喎，即係你高低多啲抑就少啲揚，多啲揚少啲抑，咁啊 褪翻啦。 嗱，頭先講咗日本啦，跟住講咗中國，自古以嚟都係亂倫嘅咁樣。跟住希臘咧就有呢個宙斯，宙斯就出名鹹濕噶啦。 仲有呢個多咯，呢、這個全部都係佢嗰啲。 佢老婆係佢家姐嚟嘅。 係啊，係啊。 係啦，跟住佢仲要係殺佢阿爸。又中意佢阿媽、如是等等，哇！希臘嗰個實在太精彩，因為咧真係編劇都編唔出，跟住連埃及神話都係，所有嘅神咧都係亂倫生出嚟嘅， 係啊， 係啦，咁所以解釋到點解一個所羅門王咧係咁優秀。誒 ，by the way， 我想問下咧，咁所羅門王與貴妃嗰套戲咧，我細個嘅時候睇過， 呢個唔係貴妃，呢個 嗰個唔係再嗰個貴妃，嗰個黑人嘅女人， 黑人嘅女人 ，Shiva 係啦 ，Shiva。 這個呢個咧 係喺 北非， 超靚， 超靚， 超靚嘅 身材又好， 冇得頂， 冇得頂， 係啦， 好靚。 呢個所羅門王點樣搞掂佢啦？ 係啦，依、這個我就想問係咪真嘅？就話咧，佢唔知點解個女人個嗰個 Shiva 會喺所羅門王個宮殿裏面，我唔記得個古係乜嘢。 嗱，個古我同你講咁噶啦。就兩個咧，就成日傾天文地理，就 唔係佢點會去嗰度先？ 佢唔係 斯 拜 咁，佢本來就喺而家埃塞俄比亞度做緊女王嘅。咁然後咧，佢咪聽到話所羅門王係當時全世界最聰明的人，於是佢諗諗下，不如我睇下呢個王係點先。咁於是咧就帶齊啲宮女啊侍衛，就拿住即係非洲當時啲特產嗰啲。珠寶啊、香料啊、抹藥啊，即係最名貴嘢，就行咗差唔多三四十人，就渡海，就從埃塞俄比亞到咗阿拉伯半島南部，再跟住沿住而家嗰條即係朝聖之路，就一路上到耶路撒冷。就見到所羅門王，咁我所羅門王就見到哇咁 靚 女啊！ 佢有兩公主上就成傾偈咯，傾下天文啊、地理啊，我誒啊，反正乜都傾。咁發覺哇，好仰慕佢咁有智慧。咁所羅門 呢個又好仰慕呢樣識呢個呢個非洲婆咁叻講嘢， 係啦。 啊咁， 你想我好啱嘅， 但係 就要 非洲婆唔肯同阿所羅門王發生關係。 唔係。 你講個你個故 事冇咁喎，嗰個 一般唔係咁嘅，點解？ 你嗰個故事咧睇戲， 係 我哋嘅故事係睇 聖經嘅， 係因為你講嚟。 其實兩方都有好友誼，哥有情就妹有意， 係啊。 咁算妹咧，阿哥咧就開個條件， 係 就你不能用嗰個宮中 裏面嘅嘢， 任何一件嘢 都唔得， 都唔得， 得唔得？ 係 啊。咁於是咧，嗰晚咧， 我就問你，我知 part 啊，但我意思就係話，點解如果阿妹有意郎情妾意都齊嘅話，點解會有依個條件出嚟咧？ 你扮嘢啊嘛要，唔係咁啊點叫調情啫？ 唔係仲有一個問題， okay, okay, okay. 你要了解咧，當時咧呢、這個希即係而家嘅猶太人一樣，即係當時嘅希伯來人咧。自視好高嘅，佢因為嗰度遷移到嚟呢個耶路撒冷之後咧，佢認為係佢嘅神應許咗個地方俾佢。呢個應許地方，呢個國咧，呢個係世界最大最威猛嘅強國。 冇錯 ，promise 嚟。 嚇，咁咧你嗰啲咧北非啊、傾緊卡拉隔離嗰啲咩 埃塞俄比亞， 係埃塞俄比亞，而家仲有啊，就係佢嘅低一級嘅。係。蠢一啲嘅， 咁結果嗰晚大家就食飯啦，狂落香料， 係啦， 有咁辣得咁辣，有咁鹹得咁鹹，有咁濃味得咁濃味。 大家你做啦，食咗呢啲嘢，口渴噶嘛， 咁啊點算咧？ 咁點算咧？原來咧個皇宮裏面準備一缸清水， 係啦， 床頭已經有。 咁梗係 三更半夜，咁啊梗係口渴啦！你擺咁多味精啊，大佬， 咁咪味精飲死啦，豉油都死啦， 係啦，飲啖，跟住咧，所羅門王就 即刻出現啦， 咁樣 即刻出現啦，即係好明顯咁樣 隔離 偷窺緊嘅，及你幾時去飲水？ 係啊， 一飲水出嚟，咁你諗下，食完咁多香料，香料係催情嘅，又飲完水啦，咁所羅門王兩個喺間房裏面 做咩咧？ 咁啊，嗰晚咪做嘢咯，一路做到天光咯。 而家喂，阿譚博， 係咪啲天光係你作嘅啫嘛？ 而家嘅 係做到天光。 而家 聖經係咁講嘅。 哦，係咩？ 而家潮語叫 共枕了啊嘛， 呢個潮語叫啪啪 啊，啪啪咯， 啪啪，唉， 共枕。 你唔好講呢啲，即係呢啲咧，啲聽眾又會話太污衊。 唔污啊！ 唔污啊！ 又會話 喂呢個 成個污糟嘢咁樣。 純屬自愿啊嘛，個年代。 你知唔知 冇強暴嘅喎？ 我講多少料俾你聽啊！我阿媽啊， 我阿媽生得我出，即係年紀唔細啦，係咪？我阿媽係邊個年份咧？我阿媽係1946年嘅。咁但係我阿媽咧，居然可以咧，一個笑話嚟嘅就係咧，話咧聽阿才子做節目，佢講鹹濕嘢，跟住咧就唔中意啊，所以以後就唔再聽商台啦，就淨係聽港台嘅廣東廣西啊。 唔係，我覺得仲有個問題。 嗱，先再講埋。士巴啦，後來聽講咧，嗱，聖經就冇講到有冇生仔嘅，話後來就翻咗去，就將猶太教就帶埋去， 傳咗去， 去埃塞俄比亞。咁但係根據埃塞俄比亞個古史記咧，就話原來生嚟之後咧，為火王王生咗個仔，個仔後來又親住去到猶嚟路撒冷，就見過老豆， 認老豆， 認老豆，老豆又賞錢銀兩之外咧，又俾咗猶太教嘅聖經佢，甚至係將個約柜， 俾埋你， 俾埋你就搬咗埃塞俄比亚。 所以话咧，而家咧失踪咗个约柜咧，就唔系喺 唔系耶路撒冷， 唔系耶路撒冷，就其实搬咗去 埃 塞 俄 比亚。 个原文就喺埃塞俄比亚个教堂里边。 系啦， 嗱，仲有埃塞俄比亚咧，仲有千万唔好以为埃塞俄比亚呢个地方都咩天主教、基督教、咩回教，唔系、埃塞俄比亚咧。其實其中一個大宗教是猶太教， 係啊。 結果二十幾年前咧，大饑荒，咁埃及仲拎幾架總統專機，走過載咗幾萬人，全部黑人嚟嘅，就翻翻去呢、這個以色列去住。而且點解認字知道佢係猶太人呢？原來著嗰啲祭服啊，拜嘅神壇嗰七支。 那個七字叫做七足台啊， 冇錯，全部都是原來猶太教好正統嗰套，仲正統過而家猶太人嗰套。 嗱，你咧 同埋猶太人咧嗰套嘢咧，係我哋咧，如果唔係猶太教咧，係你唔係信咗個教，你唔會跟嘅，因為複雜到點樣樣咧。嗱，我嗰陣時咧，唔好意思啊，差遠少少啊，我同猶太人嘅嗰個經歷啦叫做啦，就我請咗個 有溝猶太仔啊， 冇，我冇呢啲福分嘅，我冇桃花嘅，好陰功噶。咁咧，但係咧，我嗰陣時請咗個猶太妹，咁咧就係佢之前就係真係喺耶路撒冷住，整餅嘅 pastry chef 嚟嘅。咁嚟到咧，哇！啲嘢好複雜，譬如咧，佢整一啲餅咧，佢一定要由一啲出嚟咧係 無烤餅， 無烤餅。第二咧就係咧，你個廚房咧，佢見到爭啲雲咁滯嚇乜 rabbi 係 啊 rabbi 即係佢哋猶太教祭司冇嚟灑淨過咩？第二個眼突嘅地方 要潔淨噶。 第三個眼突嘅地方就係嚇你肉同埋奶類一齊煮，有肉有芝士點得㗎咁樣？ 唔得 㗎，唔得㗎喎。 仲有唔準食血， 飯血啦，仲有挑。以前咧呢個猶太教嚟中國咧，喺宋朝嘅時候叫挑根教。 嗰只大髀要挑條筋出嚟， 挑嗰條筋嘅動物啊！嗱、 哎， 仲有要舉講埋兩個我親眼見嘅情況咧。 係 全世界就講緊埃塞俄比亞嘅基督教或者猶太教，邊個見過咧？我見過喺邊度見咧？喺英國見到喎，喺英國仲有而家嘅埃塞俄比亞嘅基督教教堂，但係咧千祈唔好誤會，佢唔係新教。佢唔係天主教，佢唔係東正教，佢係埃塞俄比亞嘅耶教嘅希臘 佢叫 Coptic 啊 ，Coptic 係埃及， 唔係埃及同埃國呢個都係 埃及咧就 Coptic 啊，佢咧就埃塞俄比亞嘅耶教，佢係唔同嘅， 我哋叫東方教會， 係東方教會裏頭嘅其中一個，咁咧我就啱啱嗰次咧喺英國咧住喺嗰、那個呢、這個叫做 Cosing 啊，即係呢個Harry Potter 上車嗰個車站啊嘅隔離， 幾分半嗰啲啊， 係啊，就見到呢個教堂，咁咧就喺門口想入去，點知咧嗰日未係呢個宗教日， 唔係禮拜日， 唔係禮拜日就閂咗門，唔係我入去。 佢禮拜五㗎， 佢禮拜唔係伊斯蘭教禮拜五， 佢唔係 猶太教禮拜六， 係啊，佢係日落嘅禮拜六。第二咧，我想講俾大家聽咧，就係凡係猶太教咧嘅籍貫咧，猶太人嘅籍貫咧就唔係跟老豆嘅，係跟阿媽嘅，即係話咧，你老豆黑人都得嘅，冇所謂嘅，中人都得嘅，最緊要阿媽。你阿媽係咩嘢咧？係猶太人咧，你就係猶太人啦。 喂，阿媽係唔會認錯嘅。 係啊，唔會認 錯。老豆咧就分分鐘。 所以咧，嗱呢個咧又要觸類旁通啦嘛。 你知道咧，聖經裏邊咧有兩個追索，一個追索就係耶穌佢個老豆約瑟一路追索上去，係父系。一個咧就追索瑪利亞喎，點解咧？佢一路話瑪利亞去到大衛王嗰度，點解咧？ 冇係， 就係冇係，佢係因為舊約聖經講話，將來大衛王後裔咧就有個叫做呼高者，即係咧基督啊 ，Crystal 冇錯啦，所以一定要係追索埋嗰個瑪利亞嘅。唔追上瑪利亞就唔成呢個 呢件事， 唔成呢個預言， 只係耶穌就不成基督啦。 冇錯，所以我成日講朱展文嗰個小姐睇我本書，睇咗個幾鐘頭，我問咩耶穌基督啊？係我話耶穌基督係乜嘢？你答得到咧，我送咗俾你，唔使睇成個鐘頭啊，係答唔出噶，譚博。 佢哋唔係我哋教嘅話。 喂啊，唔係你哋唔好以為咧，個個都好似你咁博學先。 唔係，因為 我哋唔 係 博學啊， 千唔好博。 你知唔知我人生嘅高峰就係而家依刻？ 唔係。 你明唔明咧？我一路聽你哋嘅節目咧，聽你黨國笑談啦，聽你廣東廣西咧，今日咧我可以坐喺度做節目咧，哎呀，太榮幸啦！ 你過獎過獎，我哋入普通常識嘅啫，不過你嗰啲連嗰啲人普通常識都冇符嚇， 太串太串， 唔係反正我同你講嗱，講埋啫。嗱，士巴咧後來你知唔知咧？佢喺 士巴女王 同阿火鵝門搏完嘢生咗仔咧，後來就好多後裔喺埃塞俄比亞嘅。曾經喺中世紀仲有個埃塞俄比亞王國咧，就係信猶太教嘅。係咁，當然後來就因為俾伊斯蘭教徒打到撲街啦，咁後來就冧咗啦。咁但係到而家為止，埃塞俄比亞咧都有幾廿萬咁嘅人， 好多好多㗎。 係啦，呢個我通常咧就咁嘅，佢裏邊咧就猶太教猶太教啦，天主天主教啦，仲有佢個你頭先講嘅東方教會。 東方教會 即係除咗天主教、基督新教同埋東正教之外咧。其實至少係有13個外稱嘅東方教會嘅，東方教會埃塞俄比一個，埃及一個，仲有一個你發夢都估唔到喺邊度，喺而家敍利亞度。 敍利亞有 嗰個叫景教，曾經傳咗入中國，喺中國好流行，但唔知點解 散咗。 好簡單，中國任何嘢入到嚟都會冇咗嘅。即係咧，中國係一個大染缸，即係我都話咯，你其他宗教咧，你拜火教都入過嚟中國啦。頭先你講啲耶教唔同嘅支派入過嚟中國啦，到最尾都係唔夠本土嘅依一個道教。 應該講話一神論咧喺中國係唔吃香嘅， 係啦，因為點解咧？滿足唔到中國人嗰種貪念，即係話嗱，我要錢，我鋪頭要擺財神。要望住道門，但係跟住我要生仔，我又要揾第二個揾你嘅媽祖，係咪？或者北邊就揾呢個碧霞元君，係咪？ 仲有金花娘娘， 冇錯，仲要呢個十二誒，對唔住，你講 唔止啊？ 係咩啊？ 如果你咧去澳門行下咧，你要更加清楚。 係，請講。 澳門咧，你淨係拜個細路仔，由佢懷孕嗰度照上讀書， 拜到喊。 咩？嗰度幾多個娘娘啊？你問啊，阿譚博。是吧 嗱，個仔最緊要一出世之後咧，未出世就要拜送子觀音先，送子觀音或者送個仔俾你嗰個啊。 依一個咧係一個新點講咧，係天竺傳入嚟嘅宗教， 係冇錯。 本身咧就唔係觀音娘娘嘅，同埋仲有拜到位咧，觀音本身係男嘅， 冇錯。喺三十三上 係啦，拜到位咧喺依一個咧如是我聞嘅佛經裏面咧，觀音是 男上帝，所以你而家走去西藏，走去新疆睇嗰啲觀音像 咧，你千祈唔好話睇我哋胸咁平， 係男生嘅， 係 唔使你嘅 喺敦煌壁畫裏邊咧。 都係 撥啲花環， 係整兩撇雞，嗰兩撇雞仲要翹啊， 翹 上嚟啊！ 呢個第36棟 咯，俊男啊，俊男嚟嘅。 咁拜完即係有咗仔生出嚟咧，就要拜金花娘。 多嘢啦！ 嗱，小文，金花娘係咩人先？ 係啊，你估誒唔係東平洲嗰個誒君卿嗰個契娘啊？ 原來金花娘娘咧係西藏師姑嚟嘅。 係啊， 個師姑發明咗咩咧？就發明咗人豆法。 嗯， 係啊。 哦，即係生天花，唔係嗰啲。 冇錯啦。 啊 ，OK。 就係因為佢保護啲細路仔唔會中天花而死，所以咧拜金花娘娘咧。其實係拜呢個發明人豆法嘅西藏師姑， 即係令到小朋友唔夭折。 冇錯啦， 或者唔係咁。 辛苦，因為未必死嘅，唔死就好辛苦噶嘛， 唔死身受 啊嘛，係啦。 喂，但係我調翻轉頭啊，阿觀音咧送子娘娘咧，依個亦都係個功能嚟嘅。By the way， 佛經裏面咧又係冇話佢送子， 冇嘅冇嘅 冇嘅，因為咧。觀音你可以看翻呢個叫做《妙法蓮花經》，個中文就寫華字嘅，因為古字咧華即係花， 冇錯，《 妙法蓮花經》咁啊專門講觀音嘅，裡面就觀世音菩觀世音菩薩寶門品啊 ，OK 係冇講，即係佢有講話你應該用乜嘢身見到佢，而你能夠得到咧，佢就會變唔同嘅身嘅， 嗱 佢變烏蠅都得㗎，即係佢變刺官個樣亦都得㗎，總之 at the right moment 佢出現，佢講啱咗嗰句説話。你就叮一聲咁就得㗎啦，咁樣咁所以咧，而家有啲人咧就話：，唉，你點知佢唔係觀音嘅化身咧？咁呢個嘢你唔能夠話佢錯嘅 ，OK？ 不過咧，觀音咧喺佛經裏面係冇話佢送子。第二樣嘢就係咧，其實咧中國本身咧嘅民間信仰，甚至係正統道教啊裡面咧東岳大帝咧個細妹咧就叫做碧霞元君， 係啦， 又稱泰山老母 ，OK？ 泰山娘娘啊。咁點解會係東邊咧？嗱，次官有得講啊，東就煮咩咧？ 煮啊木啦， 唔係啊。 嗱，對呢度咧要講一個歷史先。 係， 因為咧我哋咧點解叫觀音？原名就觀世音，有個世字嘅，就因為唐朝嘅時候咧，李世民有個世字。哇！嗰陣時咧就 避位， 避位，你千祈唔好皇帝有嗰個名。你就千祈唔好用，用 咧， 唉，咁啊剁得噶啦。仲有啊，唔一定皇帝，皇帝嘅老豆啊，未做皇帝之前叫乜名，你都冇，你冇嘢同佢黐喎，黐埋都死。皇帝嘅老母都冇黐啊， 你都死， 係都死。所以咧，呢啲叫避位學、避位嘅文化喺中國咧好興嘅。咁所以咧，觀世音咧就變成觀音啦，避一個位，避一個世字啦，係啦，就咁樣嚟嘅。咁我見到個嗰、那個，而家我哋見到要拜觀音咧，點解你話同佢送子啊或者開庫啊啲無關咧？因為你嗰個係純粹佛教， 佛教角度。 而家咧，從民間宗教、民間信仰裏邊咧，個觀音咧就納入咗好多功能啦。呢、這個包括埋你嗰個發財，即係借富啦，又包括埋咧呢個送子啦，又包括埋保佑啦、祈福啦，同埋咧有危難時候要念啦，啊救苦救難， 觀世音菩薩， 啊 就聞聲即救， 聞聲即救，冇錯啦， 慈航普渡， 冇錯啦。 好，但係咧有一個好正嘅嘢，就係咩我要講咧，就係咧觀音嘅咁多個化身裡面咧，啊而家仲有個新功能，你知唔知啊？ 係咩？ 係求夫梭。啊！大家上網 search 下，係啦，就係咧。如果好似我啲大齡聖女咧嫁唔出嘅話咧，咁咧如果你係佛教嘅，你又唔能夠真係求天主啊，或者咧求唔同嘅神咧，你覺得因為有違你佛教，其實冇嘅 ，by the way 啊，等我有機會講。咁你係可以咧用呢個拜夫梭，咁呢個拜係求夫梭啊 ，sorry， 求子梭都仲有另外一個嘅喎。咁裡面咧，哇就咧寫得好靚嘅啲中文，就話咧嗱，我每日會做乜，跟住我會做乜，我會做乜咁樣，咁咧就求下你俾個老公我啦咁樣。大家上網不妨睇下。 嗱、呢個咧不止你今日講咧呢、這個聖者得救，一定要講埋觀世音同聖有關。 係，請講。 佢個 你唔想講坐蓮咧？ 觀音 系 嗱，听过啦，嗱呢啲啊，呢啲要谭博要讲得噶啦。 系， 所以观音咧系观音普渡，普渡之余咧，仲要 批评嘅呢个， 仲要有个function喎，仲有个功能喎，就系咧普渡众生，佢化作妓女啊，嚟到满足你嗰班咸湿色狼或者咧吓嗰扎都唔知系乜嘢人。佢都普救埋， 有 啊？ 你有冇睇嗰套咩戲啊？ 邊套？ 張曼玉嗰度咧？ 咩啊？冇名，點知啊？ 叫咩戲？ 一線叫咩？ 咪扮呢個 扮呢個普世 普救啦， 普救 啲行路 咯，唉，冇錯。 咁你咁講，所有性工作者都係普救眾生噶啦。 咁咪唔同，佢 係賺 錢，嗰個唔係嗰個係為救人，唔係講錢嘅。唉，你真係爭得遠喎， 爭得遠啱，即係有錢同冇錢嘅。 我成世遇唔到。 係。 呢啲普世救應我喊能，你遇過咩咧？ 我從來唔會遇呢啲㗎。 你從來又遇唔到，我又遇。 喂，等等 ，OK， 我而家翻翻轉頭，就係咧嗱，你講啊，智官啊，你講你又開咗我個飯啦。觀音咧，佢化作依一個女生 ，OK， 跟住走去依一個點講咧，擁抱啊，依個急色男 ，OK， 最後一個故事嘅。就是呢、這個印度的象神、 啊、 Ganesha Ganesha 是啦、個個找親我看風水的呢基本上我都執他的了、我都說只要專門開門口望住個門包你好這樣個個都有的了 印度教的這個 印度教的、不過呢他 智慧神 他除了印度教之外呢其實是什麼教你都見到他鬼佬都很喜 歡他 的鬼佬很喜歡還有瑜伽 studio 很多你都見到他的、他除了剛才次官所說的是這個智慧之神之外呢他最重要的一個作用你知道是什麼、就是顯除障礙是的即是哎呀為什麼我這麼窮為什麼我沒有錢是不是小人阻礙我賺錢那行了咁就象神出馬，哎，小人唔見曬、啊，跟住仲有喎，係點解我老婆成日咧都要管住曬咧？我老婆又係我小人，跟住象神又搞掂個小人，即係咧阿象神係負責搞小人嘅，係啦。咁喺印度咧，因為我成日去印度噶嘛，印度咧周圍都見到象神。咁啊，象神又幾時咧俾佛教都採納咗？ 採埋入五啊！ 入冇錯啦，係啦，點樣啊嗱？中國佛教稱象神為歡喜天，係啦，歡喜天點解個名咁騎呢嘅咧？我哋嗰啲咩牛歡喜、豬歡喜嗰啲咧，係嘛，都係嗰啲性相關嘅名嚟噶嘛？點解象神會叫歡喜天呢佢好得意嘅喎，喺印度嘅神話裏面一個 B B 嚟嘅喎，點解變咗歡喜天？哦，喺中國佛教嘅版本咧，就係、是、咧，因為咧觀音見到佢，哇！好 powerful 啊，即係好有力啊，因為我哋叫大力鬼神。咁咧亂咁派嘢，兩個版本我俾兩個版本你啊，亂咁派嘢。咁咧觀音就話：都唔係波喎，因為你咁樣咪會擾亂啲人啲因果咯。 係 啊，嗰條友咁 Q 懶，咁 Q 乞人憎， 都派， 都派，係嘛？佢貪污喎，佢應該要坐監喎，你唔可以救佢嘅喎，你唔可以因為人哋求你就幫佢嘅喎，咁樣。跟住咧，觀音就化咗一個好靚嘅女仔。跟住咧，又唔知點解而家象神又變咗大個仔啦喎。一見到觀音就流曬口水喎。跟住就同佢敦倫啦。敦倫嘅時候咧，就接受咗佢啦，就話：你要歸依我佛。跟住你以後要行我哋嘅規矩。 我想歸依我佛。 你需要個過程啫，咁跟住咧就所以咧就變咗雙身啦。所以喺西藏佛教，你都會見到咧象神係雙身嘅形象。咁嗰陣喺西藏咧就叫做回眾主啦，係摩之主眷回眾主。OK， 啊，咁你要講講咧呢個象神嘅起源喎。 係，請講。 原來咧呢個婆羅門教裏邊咧。或者後來發展到叫做印度教嘅，就有三個神啊，大家都知啊嚇。 三上神。 三呢位咧叫濕婆啊，就 destruction，Lord Shiva，Shiva 就呢位 Shiva 咧， 巴閉咯， 就係一個毀滅神嚟嘅。咁佢咧就有個太太，其實有兩個， 兩個， 一個咧大，佢冇分大細嘅。 其實有，其實有嘅，有。 這個大一叫做雪山神女 不是對不起容許我講一點 Pavita 嘛 Pavati 她本身的老婆是恆河 恆河先 恆河先 但是這個呢 但是呢為什麼呢就因為恆河自己蟬養她退位 給了這個 Pavati 她給了雪山神女 雪山神女 有故事的 雪山神女呢就很喜歡這個老公但這個老公有一樣東西不好就成日失驚無神就回來了哇！咁一次咧，啱啱咧雪山神女咧就屋企沖緊涼，又沖涼啊！咁啊，印度啊熱啊唔係奇啊，呢個真係調氣甜順啊！咁樣樣嚟搞係嘛？咁啊鬧啦，鬧起上嚟。咁誒呢個一刀就斬過去，就斬咗只。 你漏了少少嘢， 漏少少嘢。 雪山神女咧，就因為覺得不安全，因為點解咧？ 要講前面啲先係。 因為咧，喂，我喺度沖涼，但係所有啲僆咧都係我老公啲僆嚟嘅，我冇僆喎咁樣。佢但係我沖涼，如果你啲僆及我， 點算咧？ 係啦，我同你講，你要信你條僆，你唔信我，咁點咧？咁樣跟住咧，佢就攞自己啲老奶。 係呢個要講埋呢個。 初就搓咗象神 B B 出嚟，咁象神 B B 咧，所以就好 親阿媽嘅。咁咧，阿媽就同佢講：阿仔啊，乖下嗱。佢嗰陣時未係像頭㗎 ，OK？ 就話咧， 係個 BB 嚟 嘅 ，BB 嚟嘅，細細個好得意嘅，佢三歲細路咁樣，你當佢兩歲半咁啦。跟住話：啊，你企喺門口幫媽咪看住， 同我看住睇有冇人嚟及我。 係啦，邊個嚟都唔準俾佢入咁樣樣。 佢老豆翻嚟啦！ 你撲街，佢老豆翻嚟。 係啊，咁咧就啄咗佢。 係點解咧？因為佢老豆話唔係個仔話我識你老鼠啊，大佬。 我點識你啊？ 係啊，我點識你啊？ 啱啱老嚟出世，我點未見過你咩叫做老豆啊？ 咪就。老豆啊，屌你！你對唔住講粗口，你唔知道我邊個啊？咁樣，我係最大粒嗰個，你死㗎你咁樣。跟住總之我唔俾你過啦咁樣。跟住火都嚟埋，因為咧其實嗰陣時據聞啦嚇 ，OK， 濕婆咧就嗰個未知係佢個仔嚟嘅。你唔好問我點解全能嘅神唔知我係個仔，唔好問 OK， 只要信不要問。 一時嬲起上嚟就火遮眼啦， 咁樣係啦， 就鋸咗佢啦， 係啦， 因為佢都係佢個老婆雙神都出嚟，哇！咁得了嘅， 係我個寶貝仔， 補翻俾我啊！你唔補翻俾我死過， 係冇錯。 點補啊？你見到乜嘢行過就補翻個頭落啦。 依一句嘢邊個講嘅咧？依個咧就係大家好中意去曼谷咧拜嘅嗰位四面佛講嘅，因為佢係主咩？佢主創造啊嘛。佢話大佬，我而家標唔翻個身頭出嚟嘅喎，咁啦， 唉 啦，係啦，你向北邊行啦。你見到第一隻有頭嘅動物咧， 你就黐翻落去啦， 就掹佢個頭落嚟黐落去啦，咁樣咯。 啊咁巧， 其實呢樣搞嘢嘅，攞翻原來個頭黐上去如果唔得啦， 唔得啊，冇血到啊，哎呀，你身體某啲部分如果黐咗落嚟，可唔可以黐翻上去啊？ 咁啱啦，佢嘅神力咧就啱喺大笨象。 系， 經過佢就攞咗個大笨象頭就黐落去呢個 B B 嗰度。 系啦， 咁啊一黐落去，生翻埋喎。 哎呀， 哦，咁生埋之後咧，變咗個象頭就係個頭，後邊下低咧個人身個肥仔。 嗯， 哎呀，咁啊變咗象頭人啦。但呢個呢個咧，唔好睇小佢，係好聰明嘅喎。 係喎。 係啊，仲有同埋咧，因為佢係咁嘅經歷咧。就帶來財富啊！即係個老豆同老母兩個人嘅功力擺喺身上有個恩賜喎、啊，係啊！咁所以咧，佢係智慧嘅象徵，又係財富嘅象徵。 係 咁，所以咧喺呢個印度教咧，後屘傳到嚟中國咧，分你天咧都係咧揸翻住嚟呢兩個最重要嘅特性。 係 咁，所以咧喺印度好多人去拜呢、這個。 有一個原因，點解印度咧係人都一定要拜佢？ 係啊， 因為佢老豆落個 order， 因為阿老豆覺得對唔住個仔，阿老豆鋸咗個仔個頭落嚟咧，咁樣補翻上去咧，佢都覺得愧疚。 係， 唉，點解我咁衝動咧？點解我唔問清楚咧？咁樣，咁咧跟住咧，佢就話以後任何人。 進行 係啦，任何宗教儀式，我唔理你求乜都好，你要揾我，你揾我老婆，揾邊個都好，你一定要經我個仔，我個仔 OK 啦， 就 OK， 係啦，有嘢撩 佢唔 OK 就唔 OK， 冇錯，所以你無論做乜嘢儀式咧，譬如啦，又要講啦。個個咧，如果條命水唔好，哇，好黑仔喎，黑咗三五七八年啦，咁樣點解啊？一 check， 原來你嘅土星唔妥你喎，咁樣，咁你走去做一個土星嘅法事，咁你搞掂你嘅土星啊？啊 ，sorry， 唔該你搞象神先，象神 B B 入咗頭，你先可以搞第啲嘢。 係啦， 嗯 嗯，咁呢個咧就係印度象神同中國象神咧。嘅故事啦， 冇錯啦， 冇錯啦， 冇錯啦。咁咧，我哋今日咧，仲要有一啲嘢係未講嘅噃，你知唔知道？ 仲有咩未講？ 我哋今日咧係未講點解咧？依個原始宗教咧，同埋新興宗教咧，對於依個禁欲啊，似乎 係呢個咧，唉，呢個啱啦，禁欲你揾阿譚博， 唔係你揾我，我真係禁欲啦。 唔係點解宗教？大嘅宗教啊，細嘅宗教都係。一定是禁欲的呢 我覺得禁欲又不是大的宗教都這樣的你因為藏傳佛教就已經不禁欲 了 道教就不禁欲了另外還有基督新教本身都准娶老婆了 都是禁欲 應該是有些變態的心理變態的教育禁欲了 是不 是最變態的就當然是天主教了 為什麼呢 你老俾耶穌行出嚟，起碼喺聖經嘅新約裏邊咧，即係有八次提到佢同阿邊個啊？麥麥達拉 你講咩？你講嘅 瑪利亞定麥達拉？ 唔係啊，Mary Magdalene 啊。 即係抹大拿的瑪利亞，有啲警棍啊，嗱唔好理。 嗰個係妓女嚟嘅喎。 嗱，唔係唔係唔係，呢個係屈佢嘅。 屈佢嘅，唔係㗎。 係。 哦。 係教宗屈佢嘅。 信徒嚟嘅，呢個唔係。 將前面一橛同後面一橛咧接埋。 哦。妓女。就變咗佢係麥迪娜，就當妓女。 係，將前面某個妓女冇指明麥迪娜啦。 即係 後來教會到1960年先出嚟澄清。 係都咁陰 功。屈咗人1400年。 哎呀，陰功。 哇！真離曬大譜啫。嗱，跟住我後邊啦。咁耶穌我都冇咁確定。即係因為冇正面講，咁但係你睇翻個《使徒行傳》或者《中途大事錄》咧 ，Peter 有老婆有仔女， 有一定有， 個個唔啱，啲咩使徒咧走過幾開大鍋飯嘅喎，最大鍋點啊？最近呢十幾年咧，以色列仲掘咗阿 Peter 個屋企出嚟， 係掘曬。 成屋企一睇都自己一家大細， 起個祖墳， 係啊， 乜耶穌群個墓都掘埋， 誒嗰個而家仲未確定， 仲係搞緊，但係個機會咧係機會好大。 但 Peter 嗰度咧就係個 Peter 啦，有個小會堂喺個屋企後邊，而係住一隊人走嚟打秋風嘅，有老婆有仔女嘅，咁但係你哋先講明啊，耶穌唔等於教宗嘅。 唔同唔同唔同，彼得就係 教宗咧，係彼得及其後繼人。 係啊，因為話耶穌話佢係磐石，係宗教磐石。 Petra 係冇錯啦，咁就只係教宗。 咁跟住你嚟好離譜嘅啫。咁明明你個教宗第一任都有老婆有仔啦，咁後邊啲神父啊主教， 咪後早期有嘅。早期 太忙咯，太忙冇時間溝女咯，咁自己溝唔到女，咪話以後都唔准溝女。 先講明新約福音書同埋其他嘅章節啦，係冇一個字、冇一句話、冇一段話唔准傳教士娶老婆嘅。 嗯， 嗱呢樣嘢，咁佢哋點樣解釋呢？佢話呢樣叫聖傳。tradition 英文叫做 系得基督教喺 天主教有噶， 新教冇噶， 唔好话新教冇，连你 story 你警教都冇， 警教都冇， 东正教又冇嘅， 有冇 东正教做到主教咧就回复单身，因为太忙太多嘢做，咁但系咧东正教神父都结婚噶啦， 系都有神父有结婚嘅， 即系所以啊，你话咧咩宗教一定单身咧，首先澄清。并不一定如此， 不一定如此， 一啲啲嘅啫。 禁欲咧就唔一定如此，禁欲咧仲有个原因咧，就认为咧，因为欲望咧系人咧嘅犯罪嘅动机之一。咁咧就觉得咧人性里边最大嘅欲望咧，中国都咁讲， 就系搞嘢， 就系性欲，系啦。咁但係性慾咧可以運用得好， 但我想問一個問題，依個同年紀有冇關？即係會唔會話咧年紀大啲咧個慾望就少啲啊？定 係 心有乜而力？ 唔係，我覺得咧，你睇翻一啲即係傳教士，特別係早期教父啊 ，fathers 啊，佢哋寫嗰啲書咧，或者到後來中世紀嗰班即係獨身嘅神父寫的書咧。你發覺佢為咗要貶斥歌頌自己獨生生活嘅神性咧，佢貶斥性慾係好犀利嘅。咁你睇個裏邊寫到就好似好核突啦。 係啦， 即係反正就係特別係嗰個咩咧，聖奧古斯丁奴叫咩？聖奧古斯丁。 聖奧古斯丁呢個咧就 佢其實後生嘅時候亂曬龍嘅喎。 佢係一個咧， 佢本身係拜火教唔知乜鬼教嘅喎，信其他教嘅喎， 過底啊，過底過。 然後過底去做啲基督教徒嘅喎。 但係佢寫好多咧，呢個教義、神學，同埋咧佢，我哋都承認咧，佢係呢個哲學家嚟嘅。 咁但係問題咧，睇翻呢班教父咧，就好貶斥性慾咯。咁點解會咁咧？ 你覺得會唔會係因為要提高個門檻咧？即係令到 完全應該， 你覺得唔係即係提高個門檻呢樣嘢，我做到你做唔到，所以我俾你神性咧？ 啊，呢樣有，佢個唔係提高門檻，係。通過某種歷練嘅方式，將自己嘅地位提高咗。其實中世紀咪曾經有個咩聖乜乜阿斯士嗰種 嘢。阿斯士，阿斯士就係嗰個呢個咩啦？呢個又係一個 聖 Francis 的阿 斯士。 嗱，仲有 聖方濟同聖方濟各唔同噶嘛？呢個聖方濟， 聖方或者係類似嗰啲咩？一隻腳坐喺個石柱上面，坐成世嗰啲咧， 嗰啲就 是、就我一定要做某種苦行，即係表示我 苦行僧。 得啦，依個咧我接啦，我要接講嘅咧就係咧舊宗教咧，包括喺依、這個。 印度教、嗯、OK， 印度教裏面講一樣嘢咧，就是 Kundalini， Kundalini 靈蛇 ，OK， 靈蛇咧佢就認為咧喺呢個人嘅脊椎嘅底部嚇，咁咧、啊、就有一股咧原始嘅力量，強大嘅力量。咁呢股力量咧，如果你運用得當嘅話咧，你就會將佢沿住你呢一個脈輪啊，由海底輪一路逼逼逼逼逼 逼到咧繁越呢個位，咁一通到呢度咧，頂輪冇錯啦。咁 有五輪嘅， 七輪啊， 七 係啦， 啊七輪七輪， 你唔計嗰兩個 法輪功咧？法輪功其實嗰啲書裏邊咧，其實係抄呢抄 抄呢個嘅，係啊。 七輪海底，從頂輪一直到海底輪， 係啦。咁咧，海底輪咧就係喺其實係身體以外嘅喎，唔好誤會以為係黐住嘅尾龍骨，或者肛門飛也係肛門以下嘅地方，係你嘅海底輪。海底輪咧就主生殖，主依個基本嘅生存。咁、嗯、但係咧最大嘅 energy 咧個 Kundalini 就係 store 咗喺依一度，因為佢就係保你能夠有下一代啊嘛。係 啊， 係 咪？即係繁殖係好重要嘅一個人生責任。 咁你人類就唔會滅絕啦。係啦。咁但係你而家你係一個異人嚟㗎嘛？你係覺得靈性好重要嘅，你覺得依個人生咧俾你得到咗啦，人生難得啊！我得到咗之後咧，我要去修練。咁依個修練咧就透過唔同嘅方法，包括啲瑜伽嘅式子啊，包括冥想啦 ，OK， 包括唱诵等等咧、嗯，就將個 Kundalini 依一個力量由海底輪逼逼逼逼逼，一路逼到佢喺個繁月頂輪嗰度咧，出翻嚟，咁你就通啦、嗯，你就通小宇宙、大宇宙，你就所謂嘅開悟。 即係我哋嘅小宇宙通咗外邊嘅大宇宙。 冇錯啦，就凡我合一啊，天人合一啊，所以咧，你喺啲舊宗教裡面咧。佢要你禁欲咧就 make sense 嘅，因為你一搞咗咧，蝕咗，係啦，誒， 道教都係咁講， 冇錯， 道教咧呢個叫童子功， 係， 係啊， 靈書數文啊嘛， 靈書數文冇錯啊，呢個童子功咧就話你一蝕咗嗰道氣咧，嚇咁誒。 其實裡面有關聯咧，最犀利係掃女經， 係啊， 有個程序。 喂，嗰度有一半。掃女經，同埋彭祖養生錄， 又係，係，嗰啲咧仲有少少唔同。 嗯， 點解咧？因為佢一樣有交，但係佢不出不蝕， 不出不蝕，精上腦， 係啦， 同藏傳佛教嗰個雙修大法嚟 嘅。其實咧， 不蝕嘅， 不蝕 精上腦咧，其實係真係 真係咁噶， 草養生， 冇錯， 有啊，好早整咗咯， 係啊， 係啊， 反即係還精補腦啊嘛，係啦，就唔知搞幾多次，咁咧你唔出嘅話咧，佢就會上翻你個腦度咁樣。 其實我講個五輪咧，中脈五輪啊， 我知啊，但係。頭先講緊印度 嗰個，印度嗰個七輪，都係嗰啲嘢嚟嘅，不過咧就唔同咗個稱呼。 所以點解咧？啲人話做瑜伽係會壯陽咧？ 係啊 係啊！之前我喺決戰中環咧，同蕭公子 hello， 同埋咧楊漢群咧，我哋有一集講嘅。咁咧的士司機有一次咧，蕭公子遇到個的士司機咧就喂。你叫女王講翻拉三經喎、哦，咁樣咁、因為咧人咧嗰、那個十二經絡咧，係咪就對應咧？咁我哋依、這個即係唔同嘅穴位經脈咁樣。咁咧腳上面嘅三經咧，肝經、腎經同埋胃經，係啦。咁咧依三條經咧就喺條腳喺個腳度。咁你發覺咧人越大咧就越緊噶嘛，你彎身就執唔到筆啦，跟住咧腳又痛啊，膝頭哥又痛啊，乜都痛啊咁樣樣。咁你拉開咗咧，血氣行得好咧，咁就自然咧就冇咁易老。不過呢個都唔係重點啊，依個我之前都講過，個重點就係你拉通咗佢 ，OK，你俾啲 energy 嚇行到，咁你個 Kundalini 咧就著咗，咁咪壯陽咯，你明唔明啊？你咪唔好逼佢上繁月咯，你咪即管用咗佢咯，係咪？所以做瑜伽點解會壯陽咧？再講一個秘密俾你聽啦，任何嘅瑜伽式子，即使你盤腿坐喺度啊 ，OK？ 盤腿分幾隻嘅喎？ 哎呀，你唔好考我啦，你要講呢個 Vajrasana 定係呢個 Padmasana 咧？咁樣係啦，即係唔同嘅盤腿方法啦，仲有呢、這個Sejasana 唔同嘅盤腿方法咧。就算咁簡單如盤腿，再複雜去到倒立咩都好咧，佢都係會刺激海底輪嘅。 係啊， 反而其他啲輪咧未必做到，但係海底輪一定成。 唔係個盤腿一定個叉到嗰個位，我哋中文叫三支法啊嘛，一定個三支嘅中心啱啱頂喺嗰個位，咁然後你先會撐你個能量嘅。 係啦，同埋當中啦，譬如我哋講仲有啲咩呼吸法啊嗰啲咧。提 肛啦， 系啦，提肛啊，跟住觀想啊，運氣啊，咁樣係好複雜嘅。 不過我就講複雜，我真係禪定嘅啫，我哋即係乜都唔諗，去到一個意識界外咁就算㗎啦。 嗱，此言差異啊，禪定咧。不是那么快可以去到这个意识界外的。你要专注于一样东西，跟着慢慢由专注到没了。是 的。 好啊。那差不多了今晚。 还有十分钟。 你是想的十分钟。 十分钟还有十分钟。 十分钟还是十秒钟。 我们要介绍节目探索你出声。 逐个介绍。如是我闻 啱啱呢个节目， 就系而家我哋讲紧呢个节目。如是我闻，正话解咗啦吓，呢个佛祖啊嘅弟子咧，个个都跟住 喺结集嗰阵时讲嘅。 结集嗰阵时讲嘅，咁诶好多时咧都知道咧，原来咧呢啲伟人啊，啲伟大人咧系自己述而不作啊。 系 啊，唔系我哋写得多嗰啲叫叻啊，唔写嗰啲叫叻啊，谭总，得我讲嗰啲叻啊。現在呢就詆毀他又叫吹水啦，其實就不是吹水，他講的嘢呢。 喂，咁我哋講下如是我聞咧，就係、是、逢禮拜日咧嘅11:00，咁就有次官劉天志啦、譚博譚志強啦，同埋小女子。 有時如果我唔喺度咧，就可能有其他嘅，有其他 guest 嘅，嚇、我哋咧呢個好開放嘅，咁啊樣樣嘢都可以講，因為如是我聞啊，乜嘢我聽都得噶嘛。你介紹啲好嘅 partner 嚟講都得噶喎。譚博，咁啊嗱呢個咧，我介紹埋呢個叫做聚賢堂。呢個賢咧好嘢啦，阿探長咧就用咗呢個賢。本來咧我就係賢德嘅賢，咁兩個字都啱嘅。點解咧？呢個賢咧就即係將好多説話都一齊擺喺呢度講一齊講。咁即係話咧，乜嘢都可以講，完全百無禁忌，講得就講。嚇，咁百家之言。任何嘢都講，咁我哋咧會請香港好多知名嘅人士咧，譬如咧香港史專家啦，譬如咧歷史專家啦，譬如有啲啊食都得嘅喎，好玩地方都得嘅喎，乜嘢得嘅， 做人啊咩都得， 走得嘅乜嘢得嘅喎，任何嘢得嘅，經濟啊時事啊乜嘢得。政治經濟又得，總之咧大家就喺呢、這個。共聚堂嘅時候咧，乜嘢都肯講，乜嘢肯講，各樣個節目都咩肯講啊！呢、這個嘅特色就係百無禁忌，啱嘅我哋又講，不偏不倚，唔會話咧夾硬爭，夾硬做三無黨五無黨，為咗利益啊講好其他嘢嘅。 同埋我哋會揾唔同嘅嘉賓啦，頭先講 係啦，唔會令大家失望嘅。我唔能夠咁早咧就開定個支票，到時唔對演咧就賴我。但是呢我覺得一定是找得好的好正的嘉賓。 那是逢禮拜五是不是禮拜五十一點。 這個呢 那這個就決戰中環啦，決戰中環。 好多人聽了幾年了。 沒有幾年啊。我們決戰中環呢就由本身在某一個大台做了一集被人踢了出來呢就去了另一個大台呢。之後咧就而家就 嗰、那個唔係大台，中台啫。 中台嚟嘅咩？ 網台，網台啫。 O、okay, K， 到而家去一個更細嘅台，就係、是、自己幾個人嘅一個 forum 係啦。決戰中環咧就有我哋嘅蕭公子、蕭少滔啦、阿力蕭啦。咁大家如果聽佢講嘅唔夠咧，係可以上去 Google 揾佢嘅文章嘅，寫得非常之好，係香港新建筆。O.K. 系咪啊？ 肖剑笔， 唔系呢样嘢咧，你唔知道佢嘅后边嘅来历啊？ 系边个？ 仲有犀利， 系 呢个咧，乃中文大学，即系我母校啊。辩论队嘅教练，以前系队长啊。 教官啊，教头。 而家系教头，以前系队长。呢、這个咧，香港中文大学咧，历届喺大学辩论里边咧，都 冇第一第二噶啦。 仲要咧，無數咁多個 A.O. 咧，都係出自蕭公子之手。 係啦，梗係啦，嗰啲人想學把口講得好啲，有說服啲。除咗跟你學之後，就跟佢噶啦。 我以前啊曾經同阿邊個何安達佢哋， 係啊，我 做過教官， 係啊，教官啊，教官啊， 點樣去應付記者嘅？ 唔係你教官 三千蚊。 而阿蕭公子咧，佢除咗講呢個政治啦，佢講經濟啦、文史節乜都講得。咁啊，另一個 partner 咧，楊漢群咧，就亦都係上下五千年非常之熟的， 乜都得 嘅 又係， 好叻仔嘅真係，同埋本身係做出版嘅。咁咧，如果大家想聽你嘅決戰中環一個重點就是沒有立場的、我們的沒有立場呢意思就是說是純事件分析的，我們不是說哇左膠大陣營或者是全法西斯有益，並不是，我們想保持在一個中立的位置說我們應該說的 東西。不過我跟你搞的時候我是有立場的。 你有立場的、你支持民主 是不是？不是、我是人都罵 OK， 這個 OK， 我喜歡挺 好，我覺得我立場但是人都罵， 但應該加一句，逢是人有錯的都罵， 是 啱嘅你唔會鬧噶嘛？ 你講錯啦，啱都鬧我， 啱啊鬧啊！ 我哋黐線嘅我哋。 咁決戰中環咧就逢禮拜三啦嚇，而家係禮拜三嘅十一點鐘，都係喺我哋個台叫做 Forum 係啦。咁喺邊度聽到咧？就係、喺 Facebook 啊，我哋 Forum 個 page 嗰度嘅，你會聽到。同埋我哋每一個節目都有自己嘅 page 嘅，係啦。咁仲有禁室，次官你改嘅呢個名 字、交俾你。禁室就不禁。哇！咁、當年咧就佢哋面臨一個非常之絕境嘅時候咧、就要開另外一個節目，咁咧就要求一個新嘅節目名，咁我同佢改咗禁室不禁話，不禁話就即係話咧唔怕講，乜嘢都唔怕講，你係正直嘅人咧就唔怕講，你係有志氣嘅人。有正義的人又不怕聽，所以呢在裏面呢就這個禁室的意思就不是一定真的關門什麼都沒有、而是他們處於一個困境、這個困境呢就是那時候被人逼埋在很窄的地方、這個窄不是一定物理上的窄、是 心理上 的窄，還有呢就很多限制底下、這樣的意思，呢但是亦不忘他們的志氣，可以呢就言所即是暢所欲言、是這樣的、意思在這裡的、我當然呢在、這個禁室裡面呢我雖然就比較自由一點、沒那麼被逼，但是我呢都要加入去呢跟探長、探長這位你認識嗎、探長和女王 呢，你知唔知探長是網台界的神話嚟嘅？ 係啊！ 你知唔知探長被人哋稱為咧係網台界的清泉啊？ 係，探長咧就係一個咧藝術家，好多人咧大讚我哋嗰啲相都影得靚，因為探長受筆啦，探長畫噶啦。嚇！而家呢只嘢咧，我今日見到咧，我大鄉里，哇！呢只乜嚟㗎？咁樣佢話呢只唔知叫乜鬼而家興嘅喎。 3D 打印， 飞机打印啊 ？3D 啊 ，3D 三 D 打印， 唉，我就乜嘢都飞机嘅，佢又乜嘢都 3D， 三维打印， 哦， 即系立体打印， 立体打印， 系， 咁佢话咧入咗之后，着自己批 嘅，自己批 嘅，哦，好嘢啊，咁嘅样咧，又系探长同佢做，今日咧又系佢带领住一个我哋工程人员， 技术部门嘅， 技术部门入嚟，唉，帮我哋手咧 set up 咗。呢一扎啲 mixer 啊、燈光啊、攝影啊等等，你咪以為好易喎，都好困難噶。嗰日啊，嗰個師傅嚟同佢裝燈嗰日咧，聽聞就好易啊，同個師傅都講咗半小時啊，要裝到呢啲燈啊。係，你咪以為過日好易啫咁。 係， 我就好易。 唔係打燈好緊要。 係啊。一陣你睇下影出嚟咧，睇翻就知噶啦，係嘛？ 最後咧講埋就係話，關於我哋嘅重温咧，其實咧只要你上去 Facebook 咧 Forum 個 page 咧， 嗰個 live 其實之後咧，佢係會喺度嘅，即係佢唔係會消失咗嘅。你隨時都可以 click 翻落去聽翻。咁我哋而家咧係有技術部嘅同事咧 ，Mitchell 咧係會幫我哋咧將佢俾少少時間，記住唔好吹，因為真係我唔識整啊，就會咧將佢擺上去 YouTube 啦。咁同埋咧將佢變成聲音檔案。暫時請你哋辛苦住聽住 Facebook 先，好冇？俾多啲 views 俾我哋，咁咧遲啲咧有好消息，我哋會通知大家。 同埋咧，我哋係咪同人嘅一個網台？我哋咧唔係計有幾多酬勞嘅，就有興趣同埋咧有一個咁樣設立一個平台咧。譬如譚博你咁幫我哋手。幾位老友幫我哋手， 大家亂講 啊！係啦，咁啊有個機會咧發下呢、這個， 發揮下， 冇錯啦！ 俾大家喺而家呢個個有政治立場嘅網台外邊咧，睇下啲冇立場嘅網台。 好啊，咁啊，多謝各位啦，今晚 好，拜拜， 拜拜。Bye.